醉进细密林，风里解开我的情，我像小船到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。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忆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。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一再一次赴你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 我爱你，为你孤注在意，不会漂浮不 离，你要为我再加一 场， 只要醉，不想解脱。

手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谁全程独眼，这泪有多梦寐，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。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,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ti. Shine